我的森林里，每个人都很神奇，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，长耳朵，嘴嘟嘟，你是可爱小白兔，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，火辣辣。 消除代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梦想。有人在问，怎样才能消除自己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代沟呢？我真心觉得你可以真诚地去跟父母去主动沟通，就像是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那样，直接对父母坦白，他说，妈，你要清楚地接受一个事实，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，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，也比不上爸爸，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。而这份坦诚也收获了母亲发自肺腑的回应，对我最重要的，安德烈，不是你是否有成就，而是你是否快乐。假定说，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，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，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，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会比较有成就，或者狮子河马管理员会平庸，所以放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。 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。

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所写的永远，爱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最微甜，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沾面是谁的成全，还记得那年秋天说的再见，当恋情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长路，春夏与秋冬。 消除代沟还有一种方式，你可以接纳与包容，就像是我们喜欢电子产品或者沉迷于微信网络一样，父母呢也会有他们特殊癖好和我们不能理解的传统，而这位互不买账往往就会成为代沟产生的源头。李安说，直到现在他们家还保留着过年要磕头的习惯，而电影《大鱼》里的儿子就一直把父亲的传奇故事来当作一个笑谈。如果我们给予彼此接纳与包容，效果常常会在我们的意料之外。李安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逐步与父亲和解，父亲从开始的不满到后来的支持，甚至在他拍《喜宴》《推手》《资金窘迫》的时候还提供墨宝给他充当书画的道具。而电影《大鱼》当中的儿子在了解父亲的故事并不是虚构之后，也与父亲冰释前嫌。所以你看，这代沟也不是解决不了的事儿啊。 回首

街道，在阳光照耀下，你的天空，我在远方。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，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。 这部影片《乘风破浪》，在电影里，天台上，六一和正太对着天空大喊：“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”太浪随即补上了一句：“这个世界是会变的。”其实他们和我们都清楚明白，世界会变，你我也会变，但爱始终会在那里一成不变。 Across your

复挣扎怎么都痛，以为爱坚固像石头，谁知一秒钟就碎落，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？ 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， 失去你的我比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笑着，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？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， 失去你的我一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那一切结束了，安静了，过去了，为什么还拥有 播出着墨音乐，我是小墨。说到一个歌手的名字陈鸿宇，您可能不是很了解，但是在今天说的这个电影贺岁档电影《乘风破浪》热映之后，他的插曲《别送我》也成了春节的情怀担当，而这首歌便是由陈鸿宇、还有苏子旭、还有刘浩林、韩洛这四位独立音乐人来演唱的。就像是电影《后会无期》里九首别有用心的音乐一样，在电影《乘风破浪》当中，韩寒一如既往的让音乐烘托的恰到好处，《别送我》配合着电影里董子健扮演的小马读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，陈鸿宇略显沧桑悠远的嗓音在清唱着，别送我，说再见吧，故乡已在身后了，给人一种平静淡然又翻江倒海的复杂情绪，十分微妙。 再见吧，故乡已在身后了，你不要再想起我， 别送我，听起来怎么样？你可能听着有点耳熟，它是翻唱自1961年的一首歌 500 million， 它是一首四人多重唱的歌，和原版一样。别送我也是选用四人多重唱的形式。韩寒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在北京找几个声线适合的男丁，哈哈。于是乎呢，陈鸿宇、刘浩林等人便和韩寒有了第一次合作，这四个人的默契合唱也和电影里的兄弟四人形成交互，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都携手一成，便是意义所在了。

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呢，是一位听友他来留言给我的。因为春节假期结束了，老公也离开家回武汉去工作，一早上我在床上哄女儿说，爸爸等会儿要离开，你不要哭哦，放假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。那一整天女儿似乎都心情低落，连声音都小了很多。这样的场景其实我们每年都在经历，我的女儿曾经也是留守儿童。在以前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，我每年期待回家，却在每一个离开家的日子哭成狗。我记得有一年老公先离开，女儿不停地哭，不停地追，一直追到车站，可是车已经开走了，她又一路哭回来。回来以后她问奶奶，我妈妈会走吗？奶奶说妈妈不走。她才擦干眼泪露出笑容，但这也不过是骗人的话。几天之后我坐上了到浙江的车，那天女儿送我了，她和姑姑一起，我们三个人坐上小镇到县城的公交车，然后在县城车站我转了大巴。当上车的那一刻，女儿再次追着哭，姑姑抱着她也哭，终于坐上位置。在大巴将要启动的那一刻，我往窗外看了一眼，结果这一眼就让我整个人差点崩溃。在匆忙的人群里，我看到女儿瘦小的身影，她的小手被姑姑牵着，一步步无精打采地往车站外面走，一面走一面回头看着身后一辆又一辆大巴车，一脸的落寞，我的眼泪刷刷地落下来。再加上晕车，对坐车的恐惧，那一瞬间我再也支撑不住，要下车要回家。我真的是以最快的速度退了票，然后跑过去抱住女儿跟她一起回家。我不是一个任性的人，不管多难都习惯了死撑，那是我唯一一次任性而为，多年以后想起来却始终不会后悔。 The days grow long，我讨厌离别，为了不再和父母离别，我选择从浙江回到这里，尽量的离他们更近一点。可是我知道，不管我多么努力，都阻止不了一次又一次的离别。年龄越长，越开始明白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离别的过程，没有人能陪你一生一世，所有的相聚最终都会以离别来收场。这件事情的确让人很不爽，但除了接受，我们竟然别无选择。父母千般不舍，万般牵挂，三个人笑着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，但父亲不做任何的挽留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有些路总要去走，不离开你就永远都长不大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终究要离别，终究要去见识更大的世界，终究要去赢得更加广阔的人生，而这一切都是从离开家开始。所以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离别，终究还是要勇敢地告别。 灵魂还 会在那黑夜，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，所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喵小姐，你不会理会我出现我的昨天，跟随那一缕阳光，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。 别人知道，默默为